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每年的12月13日都是国家公祭日，这是每一位中国人都不应该忘却的日子。在1945年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都是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这一历史事件后来被人称为东京审判。2006年，导演高群书将东京审判搬上了大银幕。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产影片东京审判。这部影片是导演高群书执导的首部影片，也是中国导演第一次以几乎全外语的形式拍摄影片。为了还原历史的恢宏和真实，高群书带着剧组的工作人员查阅了无数的资料，从文献到纪录片，从国内到国外，剧本更是修改了很多次。法庭戏份中80%的台词都是真实的，而且梅汝敖日记中记载的精彩话语也作为影片的话外音贯穿始终。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影片《东京审判》。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场对战争罪犯的审判随即开始。1946年3月至4月，11名来自战胜国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1946年3月20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委任，梅汝敖飞抵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了，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 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如临盖之。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一大教训。 大公报记者肖南也来到东京，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跟踪报道。他还结识了日本女孩田芳子，和他拒绝接受战败的极端分子哥哥北野雄一。中国法官梅汝敖对他们也是非常熟悉。 这个家庭因为战争的缘故再也没有了欢乐。芳子告诉肖南，哥哥和田正夫自打从中国战场回来后，每天只是喝酒度日，谁也不知道哥哥在中国到底遇到了什么。芳子的妹妹英子自从响应东条内阁号召退学参加了从征服务团后，一直杳无音信。肖南是大公报派驻东京跟随采访的记者，他战前在东京留学，和田芳子和北野雄一都曾经是他的同学。北野的弟弟红二是和政夫一起从征到中国的，现在政夫回来了，红二却成了游荡的亡魂。北野对中国人的仇恨因为红二的死讯而加剧，这让我们都很担忧。当时的东京因为战争带来的对中国人的仇恨情绪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蔓延着。芳子的妹妹英子也从中国回来了，她以一种对日本皇军的献身热情参加了从征服务团，却成了日军的泄欲工具。 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首先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提出了5项罪行的指控。面对这些指控，日方的辩护律师广濑一郎挑衅认为这场审判不公平，对11名各国法官都提出异议，而且大多数被审问的日本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有罪，其中还有一个战犯装疯逃避。 刚才在法庭上装疯的大川周明是日本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家，9·18事变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后经盟军法医鉴定，认定他已患梅毒性脑炎而精神失常，无区分是非能力。这是这次审判中唯一一个靠装病逃脱罪责的战犯。美国的一位资深记者写道，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帝国伟大之幻想。以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广濑一郎为主导的日方辩护律师团组织庞大，并且人数众多，达100多人。辩护团在法庭上采取严当战略，不断制造事端，打乱审判的程序，使得审判进展得十分缓慢。中日战争到底始于何时？这是东京审判中有关中国部分审理的第一焦点。日本关东军进驻东三省后，经常性的挑衅行为导致此地区的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最终以一场日军蓄意的谋杀事件黄姑屯事件挑起中日战争。 法庭之上，日本方面狡辩黄姑屯事件违背了事实，还不承认黄姑屯事件是日本人所为。可约瑟夫·纪南请出原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隆吉登堂作证。田中隆吉在法庭上指证，当时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发动了黄姑屯事件，并炸死了当时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张作霖，并说出了计划侵华战争的人员名单，这让日本方面感到无比的震惊与愤怒。而这次审问也确定了日本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的事实。 1946年8月10日，一直被羁押在苏联伯利看守所的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军方的陪同下经海参崴来到东京。溥 溥仪的出庭作证使得审判更像一出极具戏剧化的大戏了。溥仪出庭，此事轰动了东京，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日本朝日新闻称，这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被大日本帝国封为康德皇帝的儿皇帝，居然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对溥仪进行审问的依然是检察官约瑟夫·纪南，他向溥仪询问了在伪满洲国期间的遭遇。 我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 Absolutely everything? 对。对了，我只有一个权利。 What's that? 那就是听他们告诉我他们所有决定的权利。 During this period, did you have freedom of movement? 自由。十几年当中，我没有任何自由而言，简直就是猴戏。 玉方律师广濑一郎面对溥仪时，不停地提出溥仪担任伪满洲国皇帝期间与日本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关联，但溥仪却咬定这一切都是在威胁之下的演戏。 整整八天，溥仪创造了东京审判中历时最长的作证记录，也顶住了以广濑一郎为首的战犯律师团包括威胁恐吓的轮番反劫。8月27日，在最后一次作证后，溥仪在苏联和美军宪兵的保护下退庭。溥仪的作证直接证明了日本在满洲里的进驻是非法的侵略行为。因为日本实行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信时不得提及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日本国内老百姓对于日军残酷屠杀俘虏和平民的行为并不为更多人所知，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经我提议，法官会议同意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审理。 在审讯南京大屠杀案件时，日本战犯始终认为南京没有发生大屠杀事件，对于法庭上指控的屠杀行为都是污蔑和谎言。但随后指控方找来很多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证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询问中国证人。 证人，你的姓名？ 我叫王德福。 职业？ 我没有职业。 你靠什么活的？ 现在我一直住在南京的波若寺里面。 在那以前你是做什么的？ 干了偶地。 请你说明白一点。 就是别人都管我叫小偷。 1937年12月13日，在日本军队开进南京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出去过？ 出去过。 几个人一起出去的？ 我们有四个人，我还有三个真正的和尚。我们碰到了日本兵，他们把我们抓住了。 日本兵又有几个？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有十几个人在强奸一个中国姑娘。 他们要你们干什么？ 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那个中国姑娘。 你们答应了吗？ 没有。他们用刺刀逼着我们，逼着我们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那个中国姑娘，不然就要杀了我们。 之后呢？ 明星师傅怎么都不肯。 他们怎么对付明星师傅？ 他们把明星师傅身上的那个男人的东西给割下来了。 明星师傅死了吗？ 当时他一直在地上滚，身上全是血。 那些日本兵呢？他们在干什么？ 笑，他们在那笑。 之后呢？ 明空和明法师傅也不肯答应。 那明空和明法两位师父的生殖器也被他们割下来了吗？ 是。 他们都活下来没有？ 没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最终的判决书中，对于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慎重和最保守的估计。而在后来中国方面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字显示，在南京遭到侵华日军屠杀的军民是30多万。 在个人辩护阶段，板垣征四郎始终否认法庭对自己的指控。他狡辩自己一直热爱和平，主张停战，并认为918事变并非是日本侵略军的阴谋，而是根据情报判断出东北军要对日本军队发起攻击而做出的自我防卫。但中国检察官倪正玉却指出，日军的自我防卫计划没有任何的证据。在板垣征四郎担任陆军大臣后期，曾派人来到中国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两个人，成立大规模傀儡组织。面对严谨的证词和铁一般的证据，板垣征四郎终于哑口无言。 这是中国检察团最华彩的一次胜利。在对板垣整整10天的反诘中，倪正玉对他的答辩词中所提到的事情一一盘问反驳，最终用指东打西的办法将一言不发的土肥原击溃。由东条内阁操纵扩大的这场战争，给亚洲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深久的隐痛。这种隐痛在日本蔓延于战时和战后几十年，使得当时的年轻一代充满了迷茫、绝望，甚至疯狂。战败的惨痛命运彻底摧毁了很多人原本对大东亚圣战和东条英机的顶礼膜拜。日本向何处去？日本年轻一代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在忧虑着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战争这个怪兽吞噬着生命、荣誉、国土，也在吞噬着热血和理想。接下来就要审判东条英机了，这又将是一场恶战。当时国际社会再度出现要求审判天皇的舆论热潮，法官会议也对此颇有争议，但自从麦克阿瑟和天皇密谈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后来魏博也明确表示对天皇及所有皇室不予起诉。 最后为个人辩护的是东条英机。在东条英机的口供书中，他同样狡辩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是出于自我防卫，但他的观点在众多法官和检察官面前显得明显没有说服力。约瑟夫·纪南在审问东条英机时提出，东条英机一方面和中国做着所谓的和平交涉，另一方面却以强大的兵力占领中国领土。根据日本大本营发布的消息表明，在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之间，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共杀戮201万5千名中国人，而且大部分都是无辜的民众。但东条英机却只表达出所谓深感不幸的态度。约瑟夫·纪南还指出，东条英机非但没有从中国撤兵，反而不断地以民众反抗为由，将战争不断扩大。除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外，日本在二战期间还对英国、美国、荷兰发动战争。而在东条英机的口供中，他将发动战争的原因全部归咎于这些国家在1941年针对日本发布了资产冻结令。约瑟夫·纪南在反驳中指出，对美国、英国、荷兰发起的战争是由内阁决定并策划的。尽管天皇当时并不赞成这些战争，但东条英机曾向天皇传达过日本要活命只有开战的理念，并且始终没有意识到主战理念的错误。检察团对东条英机的审问结束之后进行了最终的陈词。约瑟夫·纪南代表检察团进行发言，他 他强调了全体被告参与拟定或执行了日本向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并且证实日本在发动战争后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他呼吁对这些战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在他的陈述结束之后，总法官宣布休庭，等待审判结果的诞生。经过两年多817次漫长的庭审，策划和执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官被法律制裁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十一国的法官在如何进行判决方面发生了争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了最后的量刑阶段，十一国法官对量刑意见分歧很大，并且逐渐出现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对东条英机等25名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 审判团对是否使用绞刑这件事始终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于是他们决定使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在投票开始前，支持使用绞刑的梅汝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没有人类就不会有文明，而日本战犯犯下的罪行应当有人来制止，可他们却不知悔改，如果不加以制裁，他们还会重复战争。在梅汝敖的影响下，十一国法官们的想法产生了动摇，最终在决定是否使用绞刑的问题上，审判团以6-5一票的微弱优势决定对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罪犯判处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最后7名战犯被处以极刑。至今我都不敢回想，如果今天上午我们这些赞同死刑的法官里不到6票的话，我会怎么样，中国人又会怎么样，世界又会怎么样。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官都起过誓，我们永远都不能透露我们谁赞同了死刑，谁反对了死刑。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1948年12月22日晚，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名甲级战犯被执行死刑。1948年12月24日，在朝押监狱关押的岸信介、儿玉玉士夫等17名战犯被驻日盟军免于起诉全部释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18名战犯，除平沼齐一郎、小矶国昭、东乡茂德、梅津美治郎于1950年病死狱中外，其余被相继释放。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东京审判》。在这部影片中，演员刘松仁出演了男主角梅汝敖。由于剧本中包含大量的英文对白，所以他在拍戏前一天都要背诵大量的台词，都是花费整个通宵才背下来的台词，却总是遭到临时的改动，这让刘松仁感到十分的痛苦。而且他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入戏较深，不但在演戏的法庭上对日本演员怒目相向，甚至拍完戏后对他们也是一言不发。除了刘松仁之外，其他演员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影片中很多日本角色都是由我国演员来扮演的，很多人为了背熟日本台词，甚至用拼音给日文做标注。为了真实再现远东军事法庭的景象，剧组花费了近1000万，按照1:1的比例重新搭建了一间法庭。但由于剧组着急开机，